他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他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克拉尔·瑞贝卡抬手捂住嘴巴，暗自窃笑起来。我也觉得好笑，喉咙里直发痒。突然间，妹妹就和我同时笑了起来。我突然发现，这还是我们长大以来的头一次。我在星期五的身边站了一会儿，确保这小东西不会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姑娘们正好奇地研究着星期五的耳朵，惊叹于星期五那个小小的脚趾甲。事实上，星期五看起来似乎还挺享受别人的。也许在被丢进垃圾桶以前，她原先的主人就应该是个小女孩。克拉尔·瑞贝卡一边笑一边对我说，他不太想这么说，不过星期五长得实在不好看。克拉尔·瑞贝卡笑得响亮而又甜美。他的女儿弟弟立刻抗议， 妈妈，我觉得他挺好看的。 此时西西认真地补充道，说他长得确实很好看的。弟弟抱了星期五一下， 你这么说他会伤心的。 我觉得弟弟是在以这样的方式鼓励星期五饱受非议的自我形象。星期五好像听懂了似的摇了摇尾巴，居然为了回应人类的接触而迅速地左右摆动自己的尾巴。我都不知道这小东西原来会这么一招。我回到了桌子旁边，你不介意我把它带进来吧？我担心那只猎犬会把这只吉娃娃给吃掉。 哈，你说的对，确实有可能。 克拉尔·瑞贝卡看向了那只布鲁特克猎犬。此时，那布鲁特克猎犬正一脸不快地在沙门外边徘徊。我向妹妹保证，你放心，星期五身上没有跳蚤什么，它很干净，我经常给它洗澡。 啊，没什么，反正我们屋里也总有跳蚤。 克拉尔·瑞贝卡在我们重新落座时毫不在意地表示。我再次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是啊，在纽约，要是你的狗坐在遛狗公园里随便乱挠，人们都会很嫌弃地看着你。克拉尔·瑞贝卡和我各自端起了杯子喝了口茶，笑声逐渐地散去，我们陷入到了尴尬的沉默当中。首先是妹妹出言打破了僵局，她摆出了一副愉快的表情说， 马拉丹很快就会过来，我知道他会想要见你的。 我闭上眼睛咽了咽口水，感觉冰冷严酷的现实已经堵住了我的喉咙。克拉尔·瑞贝卡，我没办法寄钱给你，我刚换了工作，新的公司的薪水还没有发下来，我真的没钱可以寄给你。克拉尔·瑞贝卡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她的眼眶变得粉粉的，水汪汪的，露出快要哭的迹象。她把脸转了过去，不让我看见。 可你不是赚了很多钱吗，珍妮·贝斯？你有份了不起的工作，什么东西都不缺。 心里很难受啊，我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然而，我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听我说，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是负债累累了，这太荒唐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纽约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即便只是住在像我那样的小公寓里，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各种开支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薪水，再加上此刻我的心里忽然想，我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怎么能对我妹妹说出这种话？她和我的处境完全相同，甚至比我还要糟糕，因为她还得操心她自己的孩子。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揉搓着额头，试图用指尖理清脑中的思绪，从而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但是无论我怎么在脑海当中搜肠刮肚，我发现这种方法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最后我只好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每当我准备开始还卡债的时候，就会有信寄过来告诉我谁谁谁又将遭遇什么灾祸。实际上除了问我要钱的时候，从来就没人写信给我。这话我没说出口，我也不会说出来，但是我想我们两个心里都明白。克拉尔·瑞贝卡把手从茶杯上拿开，搭在了塑料贴纸的桌面上，互相揉搓起来。好吧，我明白了，潜台词就是我明白了，但是玛拉戴恩不会明白，爸爸也不会明白。我很遗憾，我知道。克拉尔·瑞贝卡深呼了一口气，瘦削的肩膀凸了出来，像衣架一样撑起了他的毛衣。我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珍妮·贝斯，我真的明白。瑞贝卡垂下了浅色的睫毛，眼泪从眼角溢出，顺着嘴边长长的木偶纹往下流。妹妹今年才27岁，可她看起来已经像是快40岁的人了。这个地方，这种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压垮她的身体，耗尽她的精力。我还有好多话想要对他说，趁着马拉丹暂时还没出现。我觉得你和拉维也该这么做。我知道这话听着十分刺耳，可是你不能继续这样，任由他们榨干你的血汗。你要照料自己的家庭，还有两个孩子需要你操心。可拉尔·瑞贝卡拿起餐巾擦了擦鼻子。家人之间就应该互相照料，你知道的，珍妮·贝斯，这从来都是如此。我知道，你的家人也应该像关心他们自己一样关心关心你的生活。尽管我知道自己不该如此，但是我发现我自己说话的口气越来越严厉。这并不是克拉尔·瑞贝卡的过错。同往常一样，他又充当了沉默的受害者。他体贴、善良、积极向前，总想法让大家都能和平相处。听我说，如果他们还爱着你，他们就应该设法来帮扶你的，而不是在你拼死拼活帮助他们的时候，坐在那儿为自己不去找工作而找借口。你丈夫一个礼拜就休息一天，克拉尔·瑞贝卡，就一天。而爸爸和玛拉戴恩的丈夫呢？他们又有几天会早早的起床，然后打包午饭出去工作，或者无论去干点什么。 而且我刚刚听说艾薇克里斯汀的丈夫也把工作给辞了，对吗？ 不是这样的，珍妮贝斯，那他的卡车坏了，没办法再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好，反正他们总有理由。我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像个吃人的魔鬼。我也觉得，从心理上来说，自己根本就是个魔鬼。可我实在烦透了这一切，厌倦了，总被困在这个恶性循环里。即便我早已逃到了距离此千里之外的地方。妹妹侧了侧身子，拉远了与我之间的距离，并且她把手从桌子上拿了起来，仿佛这焦虑的情绪是意外泄露的有毒物质，她生怕自己会感染。罪恶正在逐渐渗入这个房间，任何人要是胆敢批判雷恩山丘的生活方式的话，那都是有罪的。他向我解释，珍妮贝斯，洛伊和威伦都在农场帮爸爸干活，他们还会帮爸爸照料那些猎犬和骡子。自从那场意外之后，爸爸就干不了什么活了。可是农场根本就不是什么谋生的法子啊，克拉尔·瑞贝卡，尤其那没办法养活三大家子的人。这一点从来未曾改变，我们小时候也是好不容易才能勉强度日，就靠着干农活、做买卖、赢取猎棕熊犬比赛以及出售狗和骡子的收入。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干过任何一项固定的工作。可是爸爸最近一直在忙教堂的事情，他现在已经当上执事了。克拉尔·瑞贝卡又说着，我发觉他的言语间全都是维护。你别跟我提圣徒兄弟会。克拉尔·瑞贝卡深吸一口气，瞪大眼睛，椅子都往后挪了好几寸。珍妮·贝斯，你在说什么？我这才注意到，我的两个外甥女儿正愣愣地站在门外。克拉尔·瑞贝卡急忙对他们说：“ 好了，姑娘们，到外面去等着马拉戴恩跟他们的孩子好吗？他们来了以后，你们就在院子里一块玩，把小狗留在屋里，他在这儿待着就行了。”可是妈妈，我可以把家里的狗锁到……马上给我出去！ 克拉尔·瑞贝卡突然尖声地叫道，女孩们赶紧跑出了门去。妹妹转过身来看着我，她的眼里燃烧着怒火。 珍妮·贝斯，我不许你在孩子们面前用那种方式说话，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更狠的话咽了回去，像吞下了一团火焰一样，灼得我的喉咙生疼啊！我有太多话想告诉他，我离开莱恩山丘以后学到的教训，以及我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的那些道理。兰德与萨拉的故事已经和我自身的经历交织在一起，编织出了新的领悟。克拉尔·瑞贝卡，我不想激怒你，只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了，你明白吗？我不再相信圣徒兄弟会告诉人们的那套说辞了。 珍妮·贝斯，为此我将为你祈福，真的，为你祈福。 克拉尔·瑞贝卡嘴唇凝住，她身体僵直地坐在椅子上。 我但愿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珍妮·贝斯。克拉尔·瑞贝卡，我庆幸自己离开了这儿。 说着，我的泪水如泉涌般夺眶而出， 妹妹们和我大概永远只能这样站在山的两端，彼此大声地呼喊，结果却只能听见森林里边传来的飘渺的回音。我想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对方。 那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事情。你不是认真的吧 Jenny Bass？ 不， 我是说真的。 我已经不敢看他了，他的声音听起来那么的伤心，那么的愤怒，又那么的悲痛。我在想他是否也和我产生了同感，意识到我们永远也无法像正常的姐妹那样。可拉尔瑞贝卡把手伸到了桌子的这边，她轻轻地把手搭在了我的手上，两只颤抖的手交叠在一起。 你还可以回来的，珍妮·贝斯，如果你能悔过并离开当前所行的道路，爸爸和长老们，我想他们或许就是那些人把妈妈给害惨了。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无论妈妈怎么努力都无法得到他们的认同，他们从来不对妈妈给予任何怜悯或者哪怕一丁点的善意。对我们而言，妈妈永远不够虔诚，不够纯粹。珍妮·贝斯， 克拉尔·瑞贝卡抬起手来，她原想捂住嘴巴，但是却在半空当中停了下来，转而抚平散落在发丝重新编进的辫子。 再说了，要是我回来了，我们大家都只好饿死了，而且 我闭紧嘴巴截住了侯敏的话。我再次提醒自己，克拉尔·瑞贝卡正同过去的我一样被困在这处境当中无法脱逃。然而我内心中那部分对这个家庭尚存一丝温情的自己，一直以来被一个事实搅得非常痛苦，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只会指责我、为我定罪的家庭，在问我要钱的时候却一点也不含糊。克拉尔·瑞贝卡继续说， 那样太不公平了，爸爸只是希望你能跟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的旨意都是爸爸和圣徒兄弟会说了算呢？难道上帝连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都没有吗？全能的上帝的想法不是女人所能明白的呀 Jenny Bass。 那难道爸爸们就明白，难道只有他和长老们说的才是对的，而这世上其他人做的就全是错的了吗？我没有这么说。不，你说了。 这样的教导我们已经听了无数次了，圣徒兄弟会的认可便等同于上帝的认可，这世界上其他人通通都有罪，注定会落入炽热的火坑被焚烧致死。 你刚刚就说过要由爸爸和教会来决定上帝是否愿意重新接纳我。好了，珍妮·贝斯，我不想再说这些了。 此时一辆锈色斑斑的旧卡车嘎吱嘎吱地开进了院子，他的到来使我们无需再就这个话题继续谈论下去了。不过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似乎也再没有什么商讨的空间。我认出是玛拉戴恩正穿过院子走过来，有四个孩子相继从前排座位挤了下来，他们直接奔向了弟弟 Cici 和那只迷路的小狗那儿。克拉尔·瑞贝卡紧张地告诫我， 珍妮·贝斯，你不要和玛拉戴恩说这些。 不过从马拉戴恩僵直的手臂和坚决的步态来看，他显然已经做好了前来作战的准备。我跟他说这些根本没有用，他根本不会听我的。如果我说黑，马拉戴恩就会说白，他总是要和我对着干。可拉尔·瑞贝卡忧伤地看了我一眼，他是听不懂。那一个瞬间，我突然觉得克莱尔·瑞贝卡其实是知道的，他是知道他自己这样的生活是有多么的扭曲。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

面对犹豫不决的日本政府，这两个人决定一切行动都将秘密进行。石原莞尔分析，美国不会直接管满蒙的事情，而蒋介石曾经在1929年下令张学良收回了中国东北铁路权，这就是中东路事件得罪了苏联。况且蒋介石政府这时候正在专心对共产党发动围剿战争，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给日本侵华战争制造了更有利的时机。石原莞尔还秘密串通日本驻朝鲜司令官林显十郎，擅自把朝鲜军调到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日本关东军，又从日本秘密运到沈阳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型炮，大炮瞄准了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和东北军的东塔机场。其实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这些人密谋发动918事变，日本政府起初并不知情，不过到了事情的最后关头，消息还是走漏了。传到东京之后，日本内阁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命令板垣和石原他们继续等待时机。为了安抚这些激进的军人，日本方面派出了一个人，建川美次，火速地赶到满洲。 9月1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建川美次从日本转经朝鲜，赶赴中国东北。他乘坐的火车还在路上，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就得到了消息，并立即召集下属在奉天特务机关密谋如何对付建川美次。板垣拿起一支铅笔说：“听天命吧，如果铅笔倒向右边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赌一把。”结果铅笔向右倒下，预示着计划要终止。几人面面相觑，突然石原莞尔喊道：“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这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本定于9月28日采取的军事行动，于是提前到了9月18日。建川美次9月18日晚到达奉天沈阳，被板垣征四郎安排在一家叫做菊门的日式酒家里。他被人灌醉，次日醒来，日本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大营，918事变爆发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可结果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他们赌赢了。 为了让东北军放松警惕，日军早在事变发生前两个月就开始在沈阳城内进行大大小小的军事演习，演习的频率很高，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搞了近30次，平均每隔一天就有一次。一开始东北军听见枪炮声还很警觉，可到了后来演习越来越多，他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听见枪炮声就会想，哦，日本人又在演习了。最后到了9月18号晚上，日本人真正动手的时候，沈阳城里老百姓和中国军人都以为日本人又在搞演习了。这还不算，日本关东军为了给他们的侵略行为找借口，使出了非常下作的手段。是什么呢？造假。 1931年9月18日入夜，沈阳城内一片祥和。日本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领的7名日军工兵专家装扮成铁路巡道员，悄悄潜入到奉天城北柳条湖附近，在靠近中国军队北大营的南满铁路线上埋下了小剂量炸药，并抓来了3个中国老百姓，强迫他们换上东北军的军装。当晚10点20分，河本末守引爆了炸药，炸毁了奉天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的这段路轨，又枪杀了那3个穿着东北军军服的无辜百姓，伪造了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的假象。 这天晚上11点过，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8000多名中国官兵大多数都已经睡了，但是板垣征四郎没有睡，他在大和旅馆里焦急地等待着。这时候一个电话告诉他柳条湖爆破成功，板垣征四郎立刻下达了进攻命令，理由是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破坏中日关系。早已准备好的日军独立守备大队驻虎式台1个中队100多名士兵从西北方向开始进攻北大营， 满铁附属地两个中队200多名士兵从西面开始进攻，驻守抚顺和铁岭的日本士兵从东北方向发起了进攻。到凌晨时分，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总共汇集了600多人，北大营三面受敌。与此同时，日军步兵第29联队1000多人分三路向沈阳城逼近，攻打东三省的兵工厂、飞机场所在地。就这样，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酝酿了多少年的侵略中国阴谋终于进入了实施阶段。这时候东北军的官兵大多数都进入了梦乡，柳条湖一带的爆炸声惊醒了他们，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可是多数官兵都以为这是日军在演习，谁都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 他们还说呢，说是这小鬼子是真不怕累，还在那演习，他说还就这样从围顶不止一个两个人这么捣鼓，忽然就是枪都射过来打飞的。这样呢，这个卫兵就赶紧报告，不是演习。 直到日本人从满铁附属地打来的炮弹落在营区内，北大营的官兵才意识到他们遭到了日本人的攻击。 飞机、大炮、武器、装备，样样都不输于日本关东军，为何战斗结果却如此惨败？ 沈阳的老百姓都以为日军还在演习呢，他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回是真刀真枪的侵略战争。 面对关东军的惨败，东北民众将如何应对？ 918事变当天，他拒绝执行上级不抵抗命令，组织沈阳警察与日军进行血战，后来他成了抗日义勇军的领袖。 抗日联军系列之揭秘918真相。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就这么发生了。 有枪有炮，有兵有将，东北三省却为何顷刻沦陷？ 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日本军国主义原本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全中国，在这里却遇到了最为坚强的抵抗， 牵制了日军10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北抗联将士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档案栏目以沈阳军区作家张正龙力作《血冷血热》为蓝本，制作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作家走访近100名抗日老兵，历时20年心血，档案搜寻珍贵档案和文献，精心制作《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军8000人，日军600人。这场实力悬殊的仗本来应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可是结果却是东北军输得这么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918事变发生的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在实力上的对比。 事变前夕，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15000余人，另外有在湘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0000余人，总兵力约27000余人。中国东北军方面，918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000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中原大战，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11万入关，但是在东北的主力军尚存兵力雄厚，而且在装备、火力、训练等各个方面都不逊于关东军。 由于来不及转移，东北当局的官方财产被日军抢走了17亿银元。另外，当时号称全国最强大的东北边防军的空军的飞机一架都没来得及起飞，262架飞机全都落到了日军的手里。 全国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曾经让张学良引以为自豪的兵工厂，可以生产世界上几乎最先进的轻重常规武器。日军在这里抢走各种火炮3000多门，各类轻武器12万多支。本来这些武器是用来抵抗侵略者的，却拱手送给了侵略者。后来，这些武器成为了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工具。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大帅府也遭到日本人的洗劫， 张家的人四处逃散，曾经显赫的张家府邸就这样被日本人翻了个底朝天。张作霖这个东北王才死去仅仅3年时间，他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就这样一夜之间付诸东流。东北军不抵抗，结果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对于他们的做法，老百姓又是怎么看的呢？ 老百姓就是恨东北军，就是说这话，我们拿粮食拿钱拿血汗给你们装备起来的，结果到时候你们怎么这样子，怎么一枪都没放就跑了呢？ 9月19号凌晨，驻扎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接到了板垣征四郎的两封电报，其中一封有这样的内容：北大营制敌炸毁南满铁路，我正与之苦战。这封颠倒黑白的电报很快就被传回了日本国内。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日本关东军精心编造的谎言：奉天军炸毁南满铁路，中日两军战端已开。1931年9月19号零时刚过，本庄繁下达了20000日本关东军全线攻击东北的命令。凌晨3点，距日军爆破柳条湖4个多小时后，本庄繁带上行李乘火车向沈阳进发，把关东军的司令部迁到沈阳，进一步扩大了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地，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日本政府只好默认了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的行动，并在军部的挟制下大力支持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军事扩张。1931年9月19号凌晨3点，日军步兵第29联队兵分三路向沈阳进攻，2个小时之后，沈阳的小西城门被日军攻破，中国东北重镇沈阳沦陷了。战斗整整打了一夜，前面说过，沈阳的老百姓都以为日军还在演习呢，他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回是真刀真枪的侵略战争，一夜之间他们就做了亡国奴。他们以为等到天亮以后日军的演习就会结束，可是等到天亮，他们等来的是日本人统治东北整整14年的黑暗岁月。 黑人大量就渐渐地从北边听到轰鸣声，就是汽车的这个马达声，就听到这个声音了。这时候老百姓就偷着探出头来了，或者爬着门缝来了，也都往那看了，就看到日本兵了。 918事变的第二天，东北的长春、营口、丹东就相继落入日军手中。被枪炮声惊扰了一夜的沈阳市民，大清早一起来就发现沈阳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一份布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布告。就是这个日本军司令官布告，里面都写什么了呢？为布告示，赵德昭和6年9月18日午后10点30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驱其余威赶然袭击日本守备队，势必开始对敌行动，自甘为祸首。这份布告的落款是昭和6年，也就是1939年9月19日，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这上面有一枚官印，就是这个关东军司令部之印。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来占领全党的这个领土，在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无道的人，这种平民。现在因为这种暴力之下破坏了国际的庄严，明显重破坏以3000万人民以生命奋斗来的国际安宁，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必要的一力的鼓励的攻击，以及使世界受重大的牺牲而不止。 这时候张学良在东北其实已经一无所有，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东北军不抵抗带来的是什么后果，他还天真的认为日本人胆子没那么大。北大营的枪声已经久远了，不过我们依然能够记得当年一个英雄的名字，他就是被称作血肉长城第一人的黄显生。918事变当天，他拒绝执行上级不抵抗命令，组织沈阳警察与日军进行血战，后来他成了抗日义勇军的领袖。黄显生1896年生于辽宁凤城，1921年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由于治军严谨，他深受张学良的赏识，1930年春被张学良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奉天公安局长。918事变前，黄显生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他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回到奉天立刻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批枪支后来成了东北各路义勇军主要武器的来源之一。黄显生还对奉天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他把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且发枪，自己从事变前的9月初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918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警察总队就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战斗中。黄显生指挥警察依托简单的街垒与日军进行顽强对抗，但是警察只有轻武器，面对日军的坦克大炮，警察队伍伤亡惨重，最后被迫撤离。不过由于他们事先有准备，在撤离到锦州的部队里面，沈阳警察部队是动作最快伤亡最小的。在锦州期间，黄显生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随时准备抵抗，另一方面采用把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由于他们不是正规军，所以只能自称自卫军或者救国军，但是加入黄显生部队的也有一部分原来的东北军，不过他们也不能使用正规军的番号，所以黄显生急中生智，把新编部队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自己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为了扩大抗日武装，招兵买马，黄显生还专门做出了这样的规定，凡是带来武装百人以上的可以受上尉衔，带来骑兵250人或者步兵500人以上的可以任少校营长，带来500骑兵或者是1000名步兵以上的可以任上校团长等等。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各地的爱国志士就纷纷到锦州来投奔黄显生请缨抗战。 随着东北三省的沦陷，日军的铁骑踏过了东北肥沃的土地，原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全面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他们没有想到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一支支抗日小分队正在崛起，日军将会在这里遭遇到最为坚强的抵抗。 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共满洲省委，搜捕名单上的一个重要成员却意外脱险。 罗东贤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号召所有的东北共产党员要和东北人民站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孤身闯吉东，周保中如何证明自己？ 他想了一个非常简单可又十分冒险的办法，那就是自投罗网，让他们把自己抓进去。 矛盾重重，杨靖宇怎样争取抗日大联合？ 宝刀骏马自古乃英雄所爱，这把枪朱海乐拿着手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靠了他才拉起了这支队。 小个子马夫赵尚志怎样一战成名？ 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赵尚志，很快就当上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之黑土战火，军事演习麻痹民众，他们还缺少一个侵略的借口， 使出了非常下作的手段，是什么呢？